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达， 我系末日。 2023年第一期，即系第二个礼拜噶啦，应该系我录音嘅时候。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日本仲系放紧假嘅，香港就开关。咁日本就好静，我仲以为啊，今个礼拜可唔可以偷懒唔使讲咧？结果系唔得嘅，都仲系有新闻嘅。 嗯，但系好笑啊，真系少咗好多。咁希望我哋半个钟头咧系可以讲一完啦。 首先我讲咗呢绝步跟进翻之前嘅，就系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内田同马同追同佢个呢个超级姐控声优追同佢姐姐分家啦，佢姐姐留喺 IMO 继续，咁内田就独立。咁最大家就估下佢会系自己开公司定系独立营运？结果咧佢又过当咗凌川健一嘅 intention。完全不意外，因为凌川健一咧喺鹰井孝云而家仲系放紧大假时候咧，佢需要一个新血，咁难得内田同马加入嘅话，就补足咗呢个叫做缺乏嘅战力，即系球员受伤，咁你就可以其他球队叫个人过嚟做外援噶啦。 嗯， 咁就祝佢咁凌川 OK 啦，我都唔担心嘅佢内田同马。 嗯， 咁另一单咧就系、是我讲咗咁咧就系、是。做就变咗系连续三年做咗圣诞特辑嘅岸边露伴一动也不动，咁就喺播完第三辑之后宣布咗真人电影版四月上，而家拍紧，就岸边露伴去罗浮宫，而佢个吹喇出咗，最主要个吹喇就系、是、个编辑问阿岸边露伴罗浮宫边个罗浮宫啊，跟住岸边露伴乜你认为仲有第二个罗浮宫咩？好岸边露伴，因为睇佢喷发，果然好岸边，果然好露，果然系露伴老师啊吓。不如做第二个罗浮宫咩吓？咁嘢好期待，因为大家觉得 JoJo 拍真人系死硬嘅，但呢套嘢系一集集都我系至少我睇啦，第三集未睇啦，头嗰集系好评嘅，而佢能够拍出一般人睇落去都觉得冇问题嘅 JoJo 系列，我觉得系好成，最成功系一样嘢，即系你唔需要喺 JoJo fans 你睇得明系乜，同觉得好睇嘅。 咁都亦都因为呢个岸边露伴呢个系列系单人剧啦，咁啊属于比较好处理啦，唔似你租咗咁 高桥一生佢演得好，真系演得好，佢、演出一个大家佢同漫画嘅岸边露伴唔同，但系任何人睇到佢都觉得佢系岸边露伴嘅角色，好厉害嘅一样嘢系。好啦，跟住轮到你啦， 动画相关消息啦，呢暂译啦吓，佢仲未有官方中文版啦，失落必的感觉，咁就系若田文写下神之名声个作者叫 若文喜， 若望文喜， 若望文喜，同埋别专员比你 原案咧就系、是、我系未试过喺呢个位入边见到呢两位人兄嘅，系别专员比你同呢个金老树，即是呢、這个业社嘅台柱级嘅，佢而家应该系代表取气人嚟嘅，佢哋依家 应该讲就系、是。不论是作原作剧本作者原案加埋，都系就话都系一个叫做咩咧？我真系我有一个好残酷讲法就系咩 ？L 有年代记啦，就系纪念喺呢个逝去嘅前逝去嘅年代。 L 嘅咩？ 因为大家知道 L 游戏而家死咁都死晒咁滞噶啦，都 尤其是传统做法嘅 L 嘅咪咁讲啦，即系其实就系苹果落咗地落地发芽。苹果树倒咗啦，但系落咗地嘅苹果最终入咗土，然后又发咗好多细芽出嚟，即系我呢个浪漫少少嘅讲法啦。咁啊，点解咧？就系因为L game 界其实而家系多咗好多独立制作嘅 L game 噶，尤其台湾好捻多，外国都唔少嘅。 但系我哋要嗰种即系传统，即系我 唔系传统意义上，你即系买到一盒盒9800 yen。一盒四方盒咁样，入面有本精美嘅说明书，有个 CD， 嗰种 L game 几乎死晒噶啦。咁啊，但系系啊， 同埋就系我哋要嘅 L game 系 Air 啊、Canon 嗰啲啊，即系叫话越话 L game 不如垃圾 game， 即系用嚟喊骂嗰啲。即系当年我哋 L game 系咩？总之就系咩？除咗佢有藏戏之外，咩内容都可以有嘅。嘅嗰年代一去不返咯， 主要系 AVG 啦。当年L game 业界就系点，而家讲紧而家有嘢唔同就系、是、纯 AVG 嘅就仲系存在嘅，但系好多时都真系有好清楚游戏成分。但以前嚟讲紧，除咗特定几间，即系 E 社啦、A 社啦、即系 Alisoft 啦嗰几间之外，再加埋接捻咗戏画都之外啊，全部都系。唔打嘅，都但系冇游戏噶嘛，全部都系咩啊？总之呢个形式嘅系越嚟越少啦。咁而家就讲紧佢个世界现状，就系讲紧阿明超咩同金老鼠系代表嗰个年代嘅代表嚟噶啦，直情系。 佢哋直情提到L game 黄金年代咧， 呢两个人嘅人名系入史册噶啦。咁由一 F and C 崛起就系、是、靠佢两个崛起嘅。 系啦， 咁然后 Lift to Heart 二 Utawale Monolo 呢啲都系二千年前后啦，代表作品嚟噶啦。咁佢哋就去画翻当年个业界嘅嘢。系，当然佢哋系讲古仔啊，所以点解画画咁劲嘅人，佢哋唔系负责画画噶，落手画画嘅系叶问文喜。虽然叶问文 系，系而家仲而家佢系要半四格形式嘅，即系佢用四格形式画嘅，就系1992年开始，即所以佢啲设定就咩磁碟机啦，981啲电脑啦，嗰啲嚟嘅。 诶，即系FC 98啦。 而大家都知道就系叶问文喜本身亦都系一个 L game 迷，亦都系嗰年代 L game 迷，即系佢 应该系后生过后生少少嘅。 后生做一辈咯，但系肯定系饮过。但系睇佢话神之味精，你知道佢饮依代奶水大嘅人嚟噶啦。 系啊，因为嗰个年代佢系打机嗰个，但系嗰个年代阿323佢哋已经系做 game 嗰个嚟噶啦嘛。即系所以咪差佢一代咯。虽然佢哋都系好后生，嗰阵时好后生嚟嘅。咁啊，应该差佢一代或者半代啦，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哋去合作。而呢套作品呀，先讲漫画出咗噶啦。咁佢哋就将佢动画化。因为本单行本得两本嘅啫，完咗噶啦。咁佢出动画化，两本单行本要做动画化咧，就其实有少少窄嘅。但系佢哋有无限咁多题材可以扩充嘅，放心。 咪就系咯，单系佢两个啊，拍一拍佢两敖，即系吊起嚟敖两敖啊。你睇要几多有几多，即系简单就咩？八姓贵族，你担心牛妈冇题材？ 屌，都唔使原案嗰两位搞啦，你净系阿若木文希自己都可以画多十本八本出嚟啦，系咪咁话先？ 咪就咯，边个系边个佢整啲嘢嚟系纯画啫嘛？佢真系要画嘅话，多多有牛啊！ 因为阿若木之前佢出过另一套，我唔捻记得咗叫咩名，总之冇人睇啊！ 唔系佢一套咧就系好就系好比较叫做咩？ 普通咯， 小咪小物咧，即系叫做肯定唔会红嘅。但系我觉得系佢会中意画嘅，就讲结婚嘅，假结婚嘅故仔嗰套咧。我中意嗰套嘢，但我知道嗰套嘢唔会红，因为佢唔系嗰啲即系佢唔系嗰啲会走红嘅题材。 呢次就各当各穿啦，咁啊系出咗两本单行本咁大把，应该系试下水温嘅啫。但系系佢最擅长嘅嘢嚟嘅，咁啊另外两位就有几擅长，我唔肯定啊。但系我咁呢种情况下 ，Anker 系咪应该你两个画咧？动画化咯， 我谂都系噶啦。 系啊，OK， 咁啊，好嘅，都系动画，都系漫画动画化。咁啊，呢个奥利麦，即是呢个不当哥哥了。呢个应该系正式译名嚟嘅，已经系因为动画风又攞到。咁但系好遗憾地，今次动画风就做唔到大哥了，因为佢出嘅版本俾人捉到系有和谐的。 哦， 先讲套嘢本身系从来冇被毁过。A 罗成分嘅，因为佢个故事就讲废柴大佬啦，咁啊 A 罗美少女宅，咁啊俾个妹落药，咁啊性转变咗做女仔嘅故事嚟嘅，跟住就俾个妹玩弄于古间，系咪玩弄于古掌之间，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我系睇佢同人字嘅，佢出同人字，最初系原创同人字，然后俾出版商攞咗，即系出版商帮佢出正式商业版，咁然后而家动画化。佢系唔会避开嘅，即系譬如佢会第一佢其中一个题材就系变咗女仔之后打唔到飞机，咁你冇一支嘢打唔到飞机啊嘛，然后佢走去打，仲要攞去玩 H game， 就系玩 H game， 会有呢啲咁嘅嘢，佢仲要系变性转之后第一件事梗系自摸噶啦，我谂大家都应该系咁，都系咁样谂啊，虽然大家冇做冇唔会发生啦吓。咁即系呢啲嘢佢冇避开咗嘅，啲声音啊，佢打 L game 啊嗰阵时啲嘢系冇避开到嘅，原作都冇避嘅。咁动画的时候都有做埋出嚟俾你，呢啲嘢啲呻吟声啊，嗰类嘢比较咸少少嗰啲嘢咧，就喺巴哈个动画风版本咧就和谐咗。咁啲人就话：喂，又话可以唔和谐就唔和谐啊！你搞乜嘢噶你？咁巴哈嘅讲法就系、所有嘅海外版都系和谐版，我哋冇得拣，即系我哋争取完都系冇得拣。因为原本嘅就系冇比较冇伤害啊嘛，之前几套都系你就算唔会更加好，更加少修正啊嗰类嘢都好啦，最少系同日本最少修正嗰个版本一样嘅，即系如果有 ATX、ATX 啊，咁但系今次咧就系日本嘅版本冇和谐，啲声啊嗰啲呻吟声啊嗰啲啲画面喺度嘅，咁但系就调翻转去到巴哈动画风版本就冇咗，咁佢嗰个系就全世界都有，咁但系啲人就话，咁 Bilibili 都有喎。Bilibili 都冇和谐咁多，唔系和谐晒。咁啊，佢嘅讲法就系佢 佢犯规唔关我事，佢咁样讲啦，我唔知。总之睇我就会睇嘅，咁我本来都睇唔到动画风版冇嘅，因为佢刷 IP， 咁咪都唔想搞咁多嘢啦。咁啊，同套嘢本身我系期待嘅，虽然我都要睇一提各位啦吓，作为一个四格或者短漫啊改编嘅作品咧，由一个作画出身嘅导演去升上去咧，其实系有少少风险嘅。不过就套作品本身系好睇嘅，系过瘾嘅，即系我睇得好开心，最少。咁啊，你中意睇留意一下啦吓，咁系唔系要睇《巴哈动画风版》俾你先谂掂佢？跟住都系漫画相关嘅消息，先讲个上个礼拜嘅事啦。其实本来讲Comic Con嗰晚，但系嗰阵时我未见到咩咧，就系Comic Con嗰本，如果你有买过佢嗰本 catalog 啊，而家系强制禁制啦吓，入边系有一啲说明嘅，一啲说明漫画都用漫画去画出嚟嘅。咁以前咧一路都系用东方嘅角色，自从2007年开始用嗰阵时候，都系用东方嘅角色去画嘅。但 系东方咁就系任你用噶嘛，东方。 几个原因啦，一嚟就系用唔用啦，但系呢个唔系最主要原因，就系呢个固定啊。因为东方一路咁红啊嘛，你佢一路都系用佢嘅画，咁一路都大家都识佢啊嘛。但系今届 C101 就转咗做碧蓝档案啊，呢套嘢真系喺日本真系好卵红啊！就呢只嘢真系好卵红。 唔系，即系我讲落101之后咧就。历史又翻咗新嘅一页 啊！咁啊，但系从此改变啦，定系咁啱嗰一期想换一换下，定系点咧？唔知，因为大家知道东方系冇当年咁红嘅，系越来越耷嘅。但系正当大家因为呢样嘢而觉得啊，东方系咪真系过咗气咧？就系啲人同你讲，你先过气，即系最少佢而家仲系好卵红，仲系好多人睇。因为就之前就有另一单嘅，就系、是、东方一只出了一只手游，当然唔系神主搞噶啦，一只音乐游戏嚟嘅。咁大家都知道东方嘅音乐其实好出名嘅，入边 OSD 啊嗰啲都好好卖嘅。咁啊，佢出了一只音乐游戏，而当然系会用入边嘅角色去画啦。咁当然系唔会揾神主去画啦，大家明啦，大家明咩事？咁但系只 game 咧，最终系收咗皮嘅，而家已经收咗皮噶啦。但系佢而家搞一个企划，就系将佢变做单 game。单机 game， 因为佢手游系 online 啊嘛，佢而家将佢变成单机 game， 凑够一定数目咧，佢就会做噶啦。咁结果佢系目标超额嗱，我哋录音呢一刻今日完结，未完嘅呢，我哋录音呢一刻仲未完嘅，但系今日就完啦。咁佢系喺我见到嗰阵时超额8倍，1.5亿以上。 东方嚟噶嘛？呢个系 佢原目标金额系1500万 yen 咋，好捻恐怖，亿啊大佬，1.5亿 yen 咯。我谂紧，我点解新嘅只手游当初有冇卖咁多钱？有冇赚到咁多钱都系个问题。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佢而家就将佢变翻做单机 game。咁当然，虽然我觉得中间有个原因就系因为营运仍然衰。呢个系当初俾人屌得好开，屌到开花啊！单衰法啦，各种笔又出笔啦，营运营嗰啲设定设得衰啦，咁变咗单机玩呢啲嘢就全部唔见晒啦，就唔会有呢啲问题噶啦。咁可能大家会乐意买啦吓。咁总之就系、是、当然啦，你我唔知道你逼到某个数以上咧，系有 game 系会俾 game 俾埋 game 你嘅。咁总之就系超额完成嘅众筹。本来 A C 之间嘅大众筹，我哋都系新闻嚟嘅，仲要系咁出乎意料地多。 定系东方系咪咁？ 真系好捻多。虽然系有调翻转，就系其实系好少数人逼晒出嚟嘅，即系佢个逼卡其实得5000人左右嘅啫，咁唔算好多嘅，系每人俾得好大嚿。咁啊，另一回事啦。咁啊，总之就系、是，你话东方系咪过气咧？好似又唔系真系过晒气。即系东方过气呢个讲法都已就本身就过咗气啦，老实。 唔系烂船有三根钉，何况佢唔知佢亦都未到烂嘅地步。好啦，咁我讲下一啲其实好似同我哋冇，好似同我哋有关，实际上系仲系咪有关嘅？ 就是、有关系，因为方墨系会喺 YouTube 上面上架， 但系我冇钱收。 虽然。 未有钱收， 冇钱收还冇钱收，我哋要讲一样，如果俾佢黄标或者系符合佢黄标条件，我哋如果符合佢黄标条件，个触及率会大降嘅。嗱，呢个就无论你收唔收钱都系啊。 唔系简单讲就系咩咧？就系、是、YouTube 更大规模内容规范更新，就简单就系咩咧？讲粗口嘅片全部 cut， 唔俾佢讲粗口。 佢做嘅系将暴力嘅限制再收紧咗。又收圈啦，成日都讲收圈嘅讲法，佢又系嗰啲食鸡收圈，咁啊，今次咧就系、是暴力双面嘅收圈，咁你啲之前俾嘅暴力表现，而家唔俾啦，而且包括埋言语所谓嘅言语暴力，即时讲粗口。其实呢三件事，呢三件事系完全三件事嚟噶，暴力、 言语暴力同讲粗口系三样完全唔捻一样嘅嘢嚟噶，系啊，我要爆粗噶啦，冇办法噶。 好在我哋讲粗口唔算多。 暴力系血腥啊、咔咔嘢嗰啲嘢 ，OK， 我理解嘅。咁你本来但系正常嚟讲，你分类好，你分好耐咪得咯。你话老公你十八禁先派咪得咯 ？OK， 唔得，强制要全年龄算。咁你讲粗口当成语言暴力，但系另一回事嚟。语言暴力系另一回事嚟嘅。唔俾语言暴力又系另一回事，唔俾暴力同唔俾语言暴力系两回事啦。咁然后讲粗口系咪一定语言暴力咧？我哋而家喺度屌老母，几时有语言暴力过？因为所谓嘅语言暴力系乜嘢啊？系嗰啲咩被言语欺凌啊嗰啲嘢，即系嗰啲少女漫画成日出现嗰啲咧。话佢如何那样啦，我真系讲出嚟又真系会俾人咩啦？不算啦，一样啦，就系嗰啲言语欺凌嗰啲嘢啊，嗰啲就叫言语暴力啦。系啊，真噶真噶，喺心理学上啊、医学上都有讲到呢啲咁嘅嘢噶。嗰啲就叫言语暴力，但系讲粗口唔一定噶。我攞粗口屌你老母，我而家屌你 YouTube 老母，咁就可能系算系一种言语暴力嚟嘅。但系有好多时我哋只不过系攞嚟做助语词嘅啫嘛。而最胆咧， 最关就系屌嗱声呢啲粗口喺香港人讲系纯粹叫做咩？ 助语词嚟啫嘛，仆街。 唔系。用 Pillar 武士讲法就系咩？Pillar 武士讲法就系、是、今日天好好啊嘅意思。对香港人嚟讲，屌老母就等于话，你好，今日天气几好嗬嘅意思。 总之就系我哋即系好多时粗口都唔系攞嚟做语言暴力嘅，但系佢唔论任何嘢。而调翻转讲咧，你 YouTube 上面拍嘅片咧，有几何用粗口嚟做语言暴力嘅？你话我听。通常都是个主持好像我哋咁样喺度鸠噏几句嘅啫嘛，我哋唔会屌观众老母噶嘛，我就系咪先？ 系 咯，即系咁嘅情况下，有几何可以语言暴力到咧？不过算啦，总之就系因为咁，好多当初即系譬如你有时为咗表现语表现啲语气，啲 YouTuber 如果要将我哋都计埋落去都算系啦。有时讲下粗口有乜咁出奇啫？最惨系呢件事仲要溯及过往嗰下先恐怖喎、 啊。唔系咁，不过有一样嘢就系、是、咁，事实上都系真系有唔少嘅 YouTuber 咧，佢唔讲粗口唔识讲嘢嗰种嚟噶嘛。事实上真系呢样真系唔少嘅， 攞粗口嚟爆做卖点都得，但系你原本俾噶嘛。而家你一改政策，就溯及过往，往前嗰啲全部都黄标晒。 咁好啦，就而家佢就投诉，但系问题就系、是、唔理你白死狗，唔出声，唔睬你。 改唔改到呢唔知道，如果影响够大应该有机会嘅，就睇大家权，就睇大家系指有名嗰啲 YouTuber， 我哋啲世界纯粹上传佢嗰啲就另计啦。 我哋冇切去。 因为对佢哋咁嘅影响真係好撚大。我哋为兴趣啫，我哋纯粹勾一掟埋上去就冇所谓啫。人哋搵食㗎。 而家佢仲搵，而家仲有话坚持。 人哋真系唔知系自己搵食，有啲系成天人㗎，成天人背后我呀。 大佬佢嗰100佢有几廿万 follow 啊啲佢真係每个月几皮嘢嘅收入嘅。佢梗係同我死过啦大佬钱嚟㗎佢仲係唔少钱。 唔係几皮啊係几十皮美金啊。 咪就囉佢真係完全好当电视台咁经营㗎点同我哋㗎嘛。 即係举个例子最近有人同佢讲咗出嚟我先知㗎。有个 YouTube channel 叫知其77台湾嘅讲时事多嘅。佢哋成天人50几个人啊。 咪就囉。大佬，点同我哋啲咁嘅细蚁仔，头先手作，我啲手作仔， 我哋两条友仔啫嘛，我哋两条友仔吹水，有乜所谓啫？ 我讲真，我哋可能搵咗100几十蚊就应该去拍硬手掌，开庆不庆祝佢哋。 吓、啊，从来冇乜啊！先讲，我哋从来冇，我哋从来开唔到，唔系唔开，系开唔到收益啊！所以我哋系冇零啊，系唔好话100几十，系零啊，到而家为止都系零啊！ 我哋要继续努力嘅。 我哋系负数嚟啊！我哋有投入器材，但系冇钱收嘅。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呢个政策交到天王月，唔知会唔会收翻。咁啊，会有点都会对YouTube 会有影响噶啦。咁啊，所以同 ACC 就少少相关啦。如果尤其是系你如果系个睇 VTuber 嗰啲，就都系咁样啦。然后呢单咧就你依家嚟话天王月啦，不如话神憎鬼厌。我真系唔知个人点可以画漫画画到如此地神憎鬼厌。 咪简单就系咩？就系小丑不笑，其中一期新一期就系咩？小丑正正大丑生一个仔出嚟。小丑啊，即系我中意 Joker 啊，即系DC 漫画嗰个啊，跟住生咗出嚟，跟住之后即系咁。我最中意本人嗰句就系佢食咗咩药啊？佢编剧食错咗啲咩嘢啊？男无啦啦小丑变咗跨性别人，发神经到一个系入鬼屋系鬼晒咁嘈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好强烈嘅所谓叫做平权反平权论嗰种啦， 但系即系好似阿 Elon Musk 话斋，本来我都算咗嘅，但系因为不捻样太离谱，搞到变咗右，我就系嗰种啦。 即系我好难接受你咁样恶搞嘅作品。 唉 ，fuck！ 我真系算啦，无谓啦，费事，即系有时咧，我唔想搞到呢条片又俾人变黄标，所以唔出声。 屌黄标系咁样噶啦，是但啦。虽然最近嘅 DC 系真系越来越咁样，但系我认知中。嘅 DC 漫画唔系咁样噶喎， 即系 我认知中嘅美国英雄漫画唔系咁样噶。 即系咁啊，其实 DC 系咪发生咗咩事咧？嗱，DC 即系我呢个其实冇乜点讲过啦。DC James Gunn 上台之后，《停神奇女侠三》个剧本，依个系正常，因为《神奇女侠三》原本嗰个剧本，嗰八婆剧本家系写垃圾嚟嘅，咁依个 OK 啦。跟住黑亚当俾人除牌 ，OK 啊，黑亚当系唔收得啊嘛，你班 DC 粉打晒飞机，打成个维港都系，但系你套嘢系唔卖就唔卖噶啦。咁都 OK， 跟住唔揾翻亨利克维尔做超人，亨利克维尔辞咗唔做猎魔士，就为咗做超人，跟住话俾知，超人我连揾你再做啦，我大佬你玩乜嘢啊？你个 DC 佢将所有旧剧本全部砍掉重练，跟住人哋你知有成日喺度话 Marvel 啲嘢越嚟越唔掂，点唔掂都好 ，Marvel 起码你做有路足 ，DC 而家连路都唔知道想点，你净系唔知道想搞乜。 黐捻筋啊！真系，你啲之前话咩超人之子啊，同性恋啊嗰啲嘢都仲算啦，你政治正确正找佢啦，你唔好搞到作品咁恐怖好冇？即系 写咗佢咯，戒咗佢啦。 即系呢啲唔知边度低能呢啲咩伊藤润二式嘅科幻漫画嚟啊，大佬。 咩？我直接讲佢就系吸毒害人，害人不浅啊！ 即系唔知拍烂咗啲乜嘢？ 系除咗吸毒，我谂除咗拍咗针之外，我谂唔到第二个理由会摇友会写出咁嘅剧本咯。 算啦 ，OK， 唔好咁讲佢。我哋讲翻啲东北方轮个漫画相关，搞咗好多年噶啦。钢铁少女、兵器少女、少女兵器，终于佢哋嘅法庭争议就完咗啦。咁太耐之前嘅事，我复习翻少少啦。简单讲就系喺蓝可咧都未红，系应该未出世嗰阵时。就已经有人画过呢个类似嘅物体噶啦，咁但系套嘢系最后系无疾而终嘅，原因就系因为版权争议，唔可以叫终啦吓，就照而家仲喺度嘅套嘢，但系就红唔起嚟啦。咁有一部分原因就系佢抢一头啖汤，但系饮唔埋落去，就系因为佢作者阿黄宇应该系黄先生揾佢嘅，佢话佢听我 sell 你个品牌去日本啊，如何那样咁，但系结果咧就系唔系好见佢 sell 有 sell 到嘅，但系秋分成啊瞒住个作者去同人签约，签完约之后个权利金理论上要分俾个作者啊嘛，自己代晒，瞒住作者系指佢直情冇话俾个作者听我有签到呢个约，咁咁。自当然佢个作者唔会同佢攞权利金嗰啲分成啦，所以佢就代 Q 晒佢，甚至透过合约啊嗰类嘢，企图想抢埋套作品嘅版权。结果就系闹上法庭，咁而家就系应该系二审定案，台湾嘅官司系二审定案嘅，即系你当我哋好似打到终审定啦。总之就系终审嚟嘅呢个，唔会再改噶啦。个定案就系、是、个版权归阿黄宇，即系作者所有。有线文创系唔可以保留佢嘅版权，乜乜七七，亦都唔可以宣称自己佢系个作者咁样。咁啊，算系阿黄宇嘅全面胜利嚟嘅，其实系。不过你虽然赢咗，但系都系输咗嘅啫，因为过捻晒气啦，烂过呢个气啦，就系、是。即系你当初咁新奇嘅设定，咁啊叫做有得玩下，即系烂过呢当年红都咁样红噶啦嘛。咁而家人烂过呢都唔红啦，你仲攞套嘢出嚟，仲有人睇咩？即系冇噶啦，其实已经系因为呢个官司，已经系拖到个作品个 I P 死紧咗噶啦，基本上即系佢继续画，所以未死啦，但系都同死咗冇乜分别噶啦。 咁就当系一个叫做咩啊？唉 ，close your file 啦，唔好烦啦。 最少你都攞翻个亲生仔啦，咁样啦，最少唔使，因为如果佢打输咗嘅话咧，你个版权会俾人攞埋噶。咁啊，最少都攞翻个亲生仔嘅抚养权啦，所以个仔就冇咗，即系个仔咧就已经系喺争执期间咧就发高烧，冇人理烧坏咗个脑噶啦。就系、是、但系你再攞翻个仔嘅抚养权啦，系咁多噶啦，冇噶啦。系啊，总之就是完翻件事啦，算啦，都拖咗咁耐，我哋五年前有提到噶。 五年前啊，大佬，你知五年前发生咩事啊？五年前 冇唔止，好似七年添。总之当年出嗰阵时，我哋有提过噶。 五年前出世嘅细路啊，而家已经入咗幼稚园啦，升小学咁滞可能。 既然同游戏相关啦，咁我哋转去游戏相关嘅新闻啦。就呢、這个2077相关诉讼系相都系诉讼相关噶。咁、嗯、啊，不过就唔系打完啦。咁啊，结咗就系和解收场。咁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和解要用加个引号嘅、嗯，因为CD Projekt Red 其实系俾钱走人嘅。咁、嗯、就赔咗$1,850,000，你话系咪好捻多咧？都唔算多噶啦，以佢哋咁牵涉咁大嚿咁多钱啊，因为佢集体诉讼嘅起诉嘅人唔系我哋打机嘅人、嗯，虽然我相信好多奶过去笔啊嗰啲人咧都系好想屌佢佢老母，好想集体诉讼嘅，但系唔系，但系唔系唔关你哋事，系讲紧啲投资者，就因为佢话佢隐瞒佢相关嘅嘢，咁啊2077出嗰阵时，因为佢各种笔啊嗰类嘢啦，呢、這个 CD Projekt Red 曾经一度暴跌四成嘅股价嘅，虽然而家上翻去啦。 嗯 咁，但系咁啊，咁样佢哋啲投资者，因为你 CD Projekt Red 隐瞒呢啲相关嘅消息，令到我哋作出错误嘅判断，就以为你会升，即系咁啊，佢哋话你隐瞒重要资讯，咁啊，咁啊告鸠佢，要佢赔，咁啊最终就系、是、和解收场，咁佢赔咗180几万，咁样去收咗佢咗。因为你调翻转就系、是、呢样嘢，你唔可以用事过境迁而家好翻去咩嘅、嗯。虽然啦，你可以咁样去咁样去说服佢哋接受和解啦。喂，大佬，你当初接住揸货系跌咗嘅，但都系跌咗阵啫，后尾都升翻啦，唔好咁啦。但系人哋做生意讲钱嘅啫嘛，其实咁你赔翻钱，赔翻价差唔多上下嘅，咁咪算咯，咁样咯。而家就系咁，佢和解收场啦。下一单都系商业嘅股票相关收购案。咁啊，网易咧就收呢个 Skybox。咁啊，呢档 Skybox 咧，老实讲我唔系好熟嘅 ，Stella 啦，最唯一听过的就系嗰套本来话要上传落嗰套，咁、除咗之后咧，就仲有 Hero 啊、Fall 啊、LE 啊嗰啲嘅协力嘅，咁啊一阵比较系辅助性质比较多嘅公司啦，咁啊呢个网易就同腾讯一样啦，呢几年都系好用力咁去四出收购，原因都佢讲过好多次噶啦，仲就系佢国内业务起唔到啊嘛，咁我唯有四出嚟买外国业务，买其中一样嘢啫，冇乜嘢，反正呢档嘢俾网易收购我都唔会痛，比较痛反而系呢一样，即系对某啲人嚟讲啦，即系阿杰特唔知你有冇兴趣啦吓 ，VR 眼镜其中一个用途，除咗睇咸片之外咧。都有呢个 L 嘅 VR 嘅 game 噶嘛，其中一个代表 虽然啊 ，Elson 啫嘛，对外我都知系，不过依家嘢都好有名嘅 ，Summer Vacation， 唔系 Elson， 喂 Elson 喺二次元嘅 3D 画入边系算系嘅 3D 嘅 L game 嚟讲，算系首屈屈指噶啦，大佬。问题就系佢之前出只 VR 女友都 OK 嘅，但系虽然喺个定位啊做嘢方面就都其实各种做嘢啦，就有改善空间啦，咁但系佢有续作噶嘛。之前已经讲过出续作出呢个 VR 女友二啊嘛，咁啊但系讲下咧，只 VR 女友二嘅开发商就变咗另一间嘢，叫 AlphaX， 咁都算啦，冇所谓，改名你中意叫乜春都冇所谓啦，即系唔通就系对住你 Elson 个名字打飞机咩？大家对住条女嘅啫嘛， 系咯， 即系历史咧就系、是、不断咁重复嘅。Mila 嗰单嘢竟然唔系嗰个 Mila， 竟然喺度再发生一次，就系、是、好受欢迎嘅 L game 嘅续作。系串联嚟，我唔知佢个脑做咗咩，因为只嘢系已经之前已经系好都几耐之前出噶啦，上年三月出噶，咁重点就系冇18禁内容，讲到明噶啦，六月都落埋架啦，咁啊而家就剩翻条尸喺个Steam 嗰边噶啦，咁啊屌啦声我真系，不过算啦。Elson 嘅純 3D 我都係窒窒地嘅。Elson 嗰啲卡通渲染我比較 buy 啊。哇，講完 VR 咁我哋去到主機去翻去 console 啦。咁啊呢個 PS5 呢年嘅消息從來冇停過啦。先講啦，佢又賣到3000万啦，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先話2000万，其實都算賣得幾快，雖然唔夠 Switch 咁快。 佢話出歷代最快喎。 好似係，真係好似係。如果以佢嘅公布消息嚟講啊。即系唔知卖咗喺边度啦，虽然 我讲法就系呢几年出咗除咗 Elden Ring 系 Elden Ring 之外，我完全谂唔到其他游戏，谂唔到其他游戏一定玩佢嘅。然后佢卖3000万，咁机卖咗边度咧？ 应该唔少仲系黄牛货到嘅，佢哋见佢跌咧就唔捻想卖，睇佢几时咧就倾销出嚟咯。咁你就会见到好捻多死货喺度噶啦，唔紧要啦。总之佢话卖咗3000万，出货量3000万，大家知咩事？但系同一个礼拜。 唔算系好新闻嘅，其实件事系一路发生紧嘅，只不过而家爆咗出嚟啫。就据一间维修嘅公司，就都几大间嘅，就讲拆好多机发现嘅共通问题。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而家近代嘅 CPU 咧，因为佢废率越嚟越劲啊嘛，所以咧开始啲人去谂点样去散热。其中一样就系咧，之前系用铅焊嘅，但系铅焊就一次过啦，咁啊而家后屘就用液金，液体嘅金属啊。 简单个细胶，咪简单个就细胶咯。 液态金属啊，细胶嗰个唔系膏嚟啊，细胶咧系入边系植油啊之类嘅介质嚟啊，但液金咧嗰嚿嘢真系金属嚟，系一种超低温融化金属嚟嘅。因为佢金属，佢嘅存在率系远高于任何介质嘅。通常系嗰啲好贵啊、好高级嘅先会用到液态金啊。但系你知 PS5 嗰嚿嘢几咁辣手噶啦。 嗱，咁咧重点就系咩？因为 PS5 咁咧有整机师傅就话，因为 PS5 咧长期高温，咁咧佢液态金属就有机会流入 CPU 度，就整坏部机。 唔系流入 CPU， 系流出 CPU， 因为佢原本应该封装咗喺 CPU 嗰嚿嘢上面噶嘛。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其实咧，正常嚟讲咧，打直靶环都冇问题嘅，因为佢本身系有个有保护层，系等嗰啲液体唔会流出嚟嘅。但如果你唔小心掟个部机或者诸如此其他理由， 不明原因系个保护层不明原因流咗出嚟， 系个保护层甩咗壳啊，诸如此嘅。总之咧，啲技术问题啦，咁个保护层坏，保护层保护唔到，咁啲液体金属就流 CPU 嗰个坏咗，整坏咗。咁而家咧就叫啲人唔好打直，唔好打直部机摆。 唔系，系首先系呢个系个维修公司嘅建议 ，Sony 系冇出过声，未有任何反应嘅。 唔系，首先一样就系首先呢、這个问题就其实系关乎于就系佢个保护层坏有冇损坏，即系话如果保护层冇损坏咧，有即系好多人都话我部机摆咗佢，我部机买翻嚟摆咗佢两年几完全冇问题。当然啦。呢、这个阵间再讲就系、是、一保护层冇坏就冇问题嘅。第二就系、是、呢部机咁乸大部，你叫我把横摆，你傻捻咗啊？未冇机、根本就唔可能嘅。 所以麻烦佢外形啊！如果你好似 PS2 咁四四方方，佢上面可以叠埋放其他嘢嘅，咁啊冇乜所谓啊，老老实实。 不过咁好唔认真咁讲啦，好多人唔出现呢个问题，纯粹因为挑佢部机都唔开嘅。咁佢部机唔开咯，冻冰冰咯，咁啲液体金属唔会流出嚟啦。即系关键就系你个车都唔开，就自然唔会坏噶啦。或者冷气机咁样，一年开佢两次。咁我呢样，唉，总之就系、是、呢、这个问题咧，对于你如果做实况主嚟讲，可能会比较担心，因为部机可能日开夜开，咁就真系有人担心。但系对于一般玩家，好日都唔开一次嚟讲咧，你唔使担心嘅问题嘅，继续打直你部机嚟摆啦。如果你真系咁戆居买呢部机嘅话。我佢而家话周围，佢而家话啊嘛，放心啦，而家你唔使搭猪头买猪骨买部机啦，而家战神版好似周街买得到，但系你真系要买嘅，你而家早已经买咗。如果你而家都唔买嘅话咧，你以后都唔会买嘅。讲完月结论啦， 咁你可以攞嚟买战神，你真系攞嚟可以玩战神嘅，咁啊， 唔系把捻啊， 但系 OK 啦，咁啊。打机唔一定要用 PS5 嘅，我哋可以用 display 卡去玩嘅，用 PC 打嘅。咁啊，新 display 咁啊，姑且睇一睇啦。虽然真系完全冇兴趣啊。4080 12G，即使而家改名嘅4070 Ti，之前我哋提过啦，佢本来话要发售三个版本噶嘛，4090、4080、16G 同4080、12G 噶嘛，本来咁样发售噶嘛，临时抽起咗4080。咁啊，终于点就知道点解啦。第一，佢首先要降价。降我$799，虽然$799咧都仲系高过当年3080啊。点解佢要降价？因为实在太多，初已经讲咗啦，一定系有啲嘢噶，一定系个效果不如人，所以佢先要特临时抽起嘅。佢而家终于攞翻出嚟，冇改过任何嘢，除咗个名之外，而家改叫4070 Ti，所以而家系未见4070就先见4070 Ti啊。4070 Ti又好，4080 12G都好啦，咁又如何咧？佢入边冇，入边所有嘢冇改过噶。都是咁垃圾， 跳改个名嘅啫嘛，算啦。 其实唔弱噶嚿嘢，先咁讲，嗰嚿嘢唔弱噶，对唔起，对唔住你$799呢个价钱啫。即系同啲4080都唔弱噶，对唔住你好似999啊，定899我唔记得咗，应该系999定10，唔系1099。 都唔平，而家都唔平噶。我而家喺度突然间打开睇紧啦 ，Dell 卖紧要打用紧三入卖紧用紧3080 Ti 嘅烧，佢碌卜都成四皮嘢啊，贵。 哦 ，notebook 另一回事嚟嘅，顺带一提 ，notebook 最高去到4090，冇3090嘅 notebook 噶，但今次可以有4090吓。同埋呢张卡香港见货啦，香港呢个见价钱啦吓，最低6字头， 其实是很难低。当初我们讲的通常 display 第一日 day one 的货呢，你没有十寸你都不用自己买到的。可见它多么臭，即是臭是指它的个价性比低，是输比这个3090 Ti， 仅赢3090。但你不要忘记4080是海放这个3090 Ti 的。810都海放，即是你可见它阉得多么夸张。兼得是有点而难睇啊！佢够胆死将个频宽 RAM 频宽又斩，即系我系未见过4080号称次旗舰70都好啦，你斩到落去得1920流水线，喂，正常都要256 bit 啦，你你 GA104 嚟嘅大佬，即系你唔系 GA106 嚟噶 ，GA102。即是最捻大个旧都通常旗舰啦吓，4090落一级就系 GA104。通常就是次旗舰用的，你次旗舰够胆死同我放192 bit， 因为这个砸捻到爆，即是这个老王切刀切得凶狠了一点，你砸捻到爆的东西拖累了整个整体表现，结果这东西就是完全没有他理论可以发挥 的能力，但是收你799美金、哦，他不是你真的，老实说如果这张东西你卖1000港币的话我会买的，2000元都应该会杀，799美金呢就你买入去了，就算什么回事。咁啊，讲完 display， 系啊，又扭楞落去，就系 display 攞嚟起下画画噶啦。即系虽然4080大家都系有12G， 4080贵咁捻多，我用3060唔好咩？你画完出嚟 ，OK， 你唔中意画，而家今次系唔系啊？ready 啦，又其中一个纸板叫做 art 版啦，美术版啦，入边就 ban 人，原因系乜嘢咧？你个画画得太似 AI。我分唔到你睇你嗰个系 AI 画噶，定系人画嘅？因为佢系禁止用 AI， 我印象中佢系禁止 AI 画嘅，嘅画喺上面出现嘅，咁都算啦，好 OK 冇所谓。咁啊 ，AI 画去 AI 画嘅纸板啦，虽然佢哋都去到边俾人嘈到边啦，唔紧要算。咁我人手画咯，跟住话，你画得太似 AI 画噶啦，所以我哋要 ban 鸠你。Well， 所以依系富士英出头嘅年代。 而最恐怖的是他讲下一句我觉得先最毛骨悚然，一是你改画风咯，你作为一个画家应该改到画风啊，我丢 不要玩啊大佬， 人类画家先最不能改到画风啊，仆街，你 AI 要改画风我按个掣就搞定了，我换个模型就已经可以换到完全不一样的画风啊，你人类要改画风要几难啊大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大佬，几多人画细美少女画个男人都画不到啊，唔好话画风啊，你叫即系黐捻线噶，真系啲人 AI 猎毛猎到真系冇捻咗本嘅，真系。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好多啲相关嘅嘢，不过呢个礼拜就唔提咯。即系都系睇一睇，我觉得好捻荒谬。唔系佢又几咁重要？你 ready 嘅压板基本上都冇人上噶啦。即系但系我觉得佢啲理由真系越嚟越荒谬。即系你话你系 AI 画画，然后扮唔系 AI 画画都算啦。呢啲你唔中意话咪如何？你分唔出。就佢好，有佢咋？即是乜嘢咧？我而家我谂到嘅情况就系3K 党，我分唔到你系咪黑人，我分唔到你有冇黑人血统，所以全部攞去枪毙。或者系呢个纳粹党，分唔到你有冇犹太血统，总之你好似系犹太人，枪毙。系啊，当年人纳粹党咁样做嘅，不过你系咪要做纳粹党？算啦，唔好讲咁样。总之就是这么回事。今个礼拜就有少少短啦，而且大部分都我讲嘅。 都唔算短啊，都45分钟啦。 咁啊， 我哋长短几个概念越嚟越离谱啊。 咁我沉气啊嘛，冇意思咯。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